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六章，德拉科兜圈子第二十集。 你好吧，哈利。 他们握了握手。 赫敏，你的眼睛怎么了？ 都怪你的打拳望远镜。 赫敏懊恼地说。 哦天哪，我都把他们给忘了。 弗雷德说。 给。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子递给赫敏，赫敏小心地拧开盖子，里面是一种粘稠的黄色膏体。 把它涂上，一小时内青肿就消了。 弗雷德说。 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有效的青肿消除剂，大多数产品我们都在自己身上试验的。 赫敏显得有点顾虑。 它安全吗？ 那还用说。 弗雷德宽慰他道。 哈利，走吧，我带你到处转转。 赫敏在那儿往黑眼圈上抹药膏，哈利跟着弗雷德朝小店后面走去。他看见那里有一个摊子，上摆着纸牌和绳索戏法。 麻瓜的魔术。 弗雷德高兴地把他们一一指给他看。 专门卖给我爸爸那种喜欢麻瓜东西的怪人，你知道的，赚的不多，但细水长流，都是非常新奇的玩意儿。哦，乔治来了。 弗雷德的孪生兄弟热情地跟哈利握手。 带他到处转转，到后面来吧，哈利，那才是我们真正赚大钱的地方。如果谁敢偷东西，到时候要付出的就不只是加龙了。 他突然对一个小男孩发出警告，那男孩赶紧把手从标着可食用黑魔标记谁吃谁恶心的塑料瓶上缩了回去。乔治掀开麻瓜魔术用品旁边的帘子，哈利看见了一个更加黑暗但没有那么拥挤的房间。排在架子上的产品包装都显得比较低调。 我们刚研制出这些更加严肃的产品。 弗雷德说。 说起来真有趣，你简直不能相信有那么多人，甚至在魔法部工作的人，都念不出一个像样的铁甲咒。 乔治说。 啊，当然了，他们没有碰到你这么好的老师，哈利。 没错。 嘿，我们本来以为防皱帽只是一种搞笑的玩意儿。你知道的，就是你戴着这种帽子叫你的同伴给你施恶咒，然后你就可以欣赏恶咒反弹出去时他脸上的表情。没想到魔法部给他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买了500顶。现在我们还不断接到大额订单呢。所以我们又接着开发了一系列防皱斗篷、防皱手套。我的意思是，他们对不可饶恕咒没有多大作用，但对付一些小魔法、小恶咒什么的， 我们打算全面进入黑魔法防御术的领域。 因为那简直就是摇钱树啊。 乔治兴奋地往下说。 太酷了。哎，你看，隐身烟幕弹，秘鲁进口。如果你想快速脱身，用起来是很方便的。还有我们的诱饵炸弹，快卖得脱销了。看。 弗雷德指着一大堆怪模怪样黑色喇叭似的玩意儿，他们看起来就像是随时准备逃之夭夭。 你只要偷偷扔一个出去，他就会快速逃窜，闹出很响的动静，在你需要的时候转移别人的注意力。 真方便。 哈利赞叹道。 给。 乔治说着抓起两个扔给了哈利。一个金色短发的年轻女巫从帘子后面探进头来，哈利看见他也穿着品红色的电袍。 外面有一位顾客想要消化干锅，维斯莱先生和维斯莱先生。 他说。哈利听见弗雷德和乔治被称为维斯莱先生，觉得非常滑稽，但他们倒是从容地接受了这个称呼。 好吧，维利弟，我这就来。 乔治立刻说道。 哈利，你想要什么就随便拿好吧，不用付钱。 那怎么行？ 哈利说。他已经掏出钱袋，准备为诱饵炸弹付款了。 这里不用你花钱。 弗雷德坚决地说，挥手挡开了哈利的金币。 可是 我们的启动资金是你借给我们的，这我们可没有忘记。 乔治严肃地说。 你喜欢什么就拿去，如果别人问起来，别忘了告诉他们是从这儿弄到的。 乔治穿过帘子，帮顾客挑选商品去了。弗雷德领着哈利回到前面的店里，发现赫敏和金妮仍然若有所思地盯着那个白日梦咒的专利产品。 你们这两个小丫头 还没有找到我们特制的神奇女巫产品吗？ 弗雷德问。 跟我来吧，姑娘们。 在靠近窗口的地方放着一排耀眼的粉红色商品，旁边围了一群兴奋的女孩子，叽叽喳喳地笑个不停。赫敏和金妮都迟疑着不肯上前，显得很警觉。 去看看吧。 弗雷德得意地说道。 最高级的迷情剂，别处是找不到的。 金妮怀疑地扬起一道眉毛。 管用吗？ 那还用说，每次效果可以长达24个小时。 这取决于那个男孩的体重 和那个女孩的迷人程度。 乔治突然又出现在他们身边说道。 但我们可不能把它卖给我们的亲妹妹。 他补充道，表情突然变得严肃了。 尤其是他现在已经走马灯似的跟5个男孩搞得挺热乎。 这是你们从罗恩那儿听来的胡编乱造的鬼话。 金妮平静地说，探身从架子上拿了一个粉红色的小罐子。 这是什么？ 10秒消除脓包特效灵。 弗雷德说， 对疖子和黑头粉刺什么的都有奇效。但是你别改换话题啊。 你目前是不是正跟一个名叫迪安·托马斯的男孩谈恋爱？ 对，没错。 金妮说。 但我上次见他时，他毫无疑问只是一个男孩，而不是5个。那些是什么？ 他指着一大堆深深浅浅的粉红色和紫色的绒毛小球，小球在一只笼子的底部滚来滚去，发出刺耳的尖叫。 猪绒蒲。 乔治说。 微型蒲绒绒，我们没法让他们很快的繁殖。那么迈克尔科纳又是怎么回事？ 我把他甩了，他是个输不起的人。 金妮说着，把一根手指伸进笼子，看着那些侏儒仆全都围拢过来。 他们好可爱啊。 是啊，确实怪招人喜爱的。 弗雷德勉强承认道。 可是你的男朋友换得有点太勤了吧。 金妮转身盯着他，两只手插在后腰上，他脸上怒气冲冲的表情像极了维斯莱夫人。哈利很吃惊，弗雷德竟然没有退缩。 我的事用不着你管。还有。 这时候，罗恩怀里抱着一堆商品突然出现在乔治身旁。金妮恼火地冲着罗恩喊， 劳驾你别在他们两个面前造我的谣。 一共3个加龙，9个西可，1个纳特。 弗雷德仔细看了看罗恩怀里大大小小的盒子，说道， 付钱吧。 我是你们的亲弟弟。 你拿的是我们的东西。3加龙9西可，那个纳特给你免了。 可是我没有3加龙9西可。 那你最好把东西放回去，记住别放错了架子。 罗恩扔掉几个盒子，嘴里骂骂咧咧，朝弗雷德做了一个粗鲁的手势。不巧的是，却被偏偏这个时候出现的维斯莱夫人看见了。 如果我再看见你这么做，我就念个恶咒把你的手指都粘在一起。 他严厉地说。 妈妈，我可以买一只侏儒仆吗？ 金妮立即抢着问。 一只什么？ 维斯莱夫人警惕地说。 看他们多可爱呀。 维斯莱夫人走过去看侏儒仆了。哈利、罗恩和赫敏正好可以清楚地看到窗户外面的情况。只见德拉科马尔福一个人匆匆地走在街上，他经过维斯莱魔法把戏方时还扭头看了一眼，几秒钟后他就走过窗户，他们看不见他了。 不知道他妈妈上哪儿去了。 哈利皱着眉头说。 看样子他把他妈妈给甩掉了。 罗恩说。 可是为什么呢？ 赫敏问。